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10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974 Live Show。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974 Live Show。 周六晚上10: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Tim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带来了个人的5张唱作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很招人喜欢，因为它就是喜欢反过来欢喜。欢迎久违的张希。 张希 好，再来一次。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希， 带来了5张专辑。我们今天晚上要畅聊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点花絮。一来的时候，张希居然对着我说：“你变帅了。”你什么时候开始会恭维人了？ 你真的是变帅了。你上次不是这个头型吗？ 我上次也很帅， 但是这个头型太酷了。 但我没想到你会夸人嘞。我印象当中呢，你一直是一个很害羞、很内敛的一个状态。 我这不是过了2年。成长了点， 越来越打开了吗？现在 我当然希望是越来越打开的，但是我只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 好，各位就是看一下他说到底是不是实话。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然后一边互动，想要 diss 我的话也可以，随时都可以在各平台上都可以哈。然后呢，另外一个花絮就是在开播之前，张希问我这2年怎么样，疫情对于你们的影响大不大？所以这2年怎么样？ 我这2年挺好的，写了2张专辑。 两整张专辑， 对。 所以疫情对你的影响大不大？ 我希望疫情早一点结束嘛，但是，这每个人都不能 感受到了你内心深处的有很多很多的话。 我只能说在这2年感受了很多很多事情。对，所以有感而发写了一些自己的感觉放在我的音乐里。 第五张专辑是11月10号发的，我现在手里已经拿到这个专辑了，给大家看一下。专辑做的这只是一个出版，但最终的也是长这个样子。 对， 对， 请问一下为什么封面上是一匹马啊？ 因为我喜欢这匹马。这个照片是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然后他在冰岛拍了一些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会骑的马 哦，我自己 的照片呢。 不是， 你会骑马吗？ 不会骑马。 你只单纯喜欢这个照片啊？ 对，他就是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他提供我一些照片，然后有几匹马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正面是一个马在这个海边的一个状态， 然后大家看这个封面的时候会有各自的感想和感受。到背面以后，这就是一个特写的一个码头， 对， 嗯，非常的，用我的话来说，放荡不羁， 多骄傲。 对，所以你选择他的原因也是多骄傲吗？ 我觉得他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他那个感觉就是对的，嗯，搁在这一张的音乐里。 你在选照片的时候是完全凭感觉吗？ 我觉得做音乐也是完全凭感觉。 那 写歌词， 正常人都会犹豫啊、纠结呀、啊、就选择障碍啊， 因为没有结果，永远都会有遗憾的。嗯， 所以我们就经常会有遗憾呢、啊。 对的，哦、 你是这样的人吗？ 是这样。 你也是会不断的纠结犹豫？ 嗯，前几年是这样，然后越来越做了五张专辑以后，我觉得有些事情该放弃的，就是还要放弃，因为遗憾真的是人生的一部分，你总会觉得它有问题、哦、 专辑名叫《欢喜》，是你现在的一个人生阶段的一个感受的状态吗？ 更多的是我在音乐中的感觉，每一天可能都是欢喜的。在何处？ 好，我们上来先跟大家聊了一点我们开始前的一些八卦的话题，但这两个话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是感受到了张希的人生状态的些许的改变， 嗯， 确实比我之前见你好像更打开一些了。然后另外呢，也确实是明确的感受到这两年自己的各种感受幻化成了一首又一首的歌曲，用音乐方式跟大家去不断的表达。 没错。 如果来畅聊《欢喜》这张专辑的话，第一首歌你会想要分享哪一首？ 那我们就《欢喜》吧，从主打歌开始。 这首歌曲在专辑当中的顺序是第二首， 啊，它同名歌。 嗯，你写的时候它是第一首还是？ 哦，我记不得了。写的时候这些歌， 你已经不记得这八首当中哪一首是先写出来的了？最先写出来的 ，demo。 不记得了。 嗯， 不记得了，因为我每一天都在干相关的事情，可能创作的时候有一点这个动机了，有一点那个，想哪儿就马上就要完成的。 好， 不会说记笔记啊，然后有一个安排性、嗯、就是创作都应该是随性的。 这张专辑的编曲比以往要明快了很多，然后也丰富了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呢还是选择了用一把吉他的形式。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张希就是用一把吉他去写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也算是还原了你在写他们每一首歌曲的 最初的感觉。 好，以下我们现场带来《欢喜》这首歌曲。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宝姐姐呀、啊、特美普啊都在说跟着张希说哈、啊、泽华变帅了，这发型很好看，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泽华一样感受欢喜。 我决定坚持我的直觉，任它撒野，也决定迎战我的危险，任它流血。我习惯太阳落山就是想你的讯号，习惯听黑白色渐渐的语言，也许幻想的滋味赛过人间百味，也许形容幸福写不在纸面。我喜欢身上还存留着你的香味，喜欢用简单的旋律写音乐。喜欢看你傻傻的笑，喜欢枕着阳光入眠，喜欢想念你同时也被想念。我喜欢听钟表滴答响，喜欢整理旧时光，喜欢你归来依然笑如童年。 会四处游荡寻找丢失的东西，总是察觉一些细节来思考我们的关系，喜欢黎明与黄昏之间淡淡的折痕，循环在虚拟与现实中的游戏。就这样哼唱简单的旋律，我喜欢看你傻傻的笑，喜欢趁着阳光入眠，喜欢想你同时也被想念，我喜欢听钟表滴答响，喜欢整理旧时光，喜欢你归来依然笑如童年。用尽所有的爱读下未来。 这是张希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弹唱的第一首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欢喜》。在看抖音的气说好听，然后3708说依然腼腆，当然了，他依然还是那个张希啊，他就算变的话也不会变得有多么的开朗。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也许到后一小时你会格外的放开，也不一定。 我唱了一个歌以后比刚才要好好不少，我就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点没太那个没找着节奏啊。 很久没有弹唱了是不是？ 好久也没有演出了。嗯， 我们听起来好像就这一句话，对于当事人而言的话，好久没有演出了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当然希望能早一天出去把自己的作品分享给大家。 会着急吗？ 我不是那种着急，就是我觉得着急没用。 但是你会着急吗？ 有时候会有一点焦虑。 这个焦虑你可以自处吗？ 可能弹起琴，这琴在我胸前一震动，一切就欢喜了。 欢喜这首歌曲，我觉得看听者的状态，如果要是有另一半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是情歌的表达。如果没有另一半的话，我觉得这个欢喜也像是在对自己的一个表达， 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表达。 里面的内容很有的聊。我先挑一句歌词啊。 喜欢这里旧时光，喜欢你归来依然笑如童年。 第一句想要聊的是喜欢用简单的旋律写音乐。张希已经出第五张专辑了。你依然还是喜欢用简单的旋律去写音乐吗？ 我觉得不是我喜欢怎么样，只是说我最后听到的我写的东西不会说太复杂的旋律。 那是因为一开始写的时候抱着吉他这样的一个单音乐器，它的表达的张力可能都是相类似的，还是你就是倾向于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表达？ 我觉得作品就是一面镜子嘛，就是它表现出来的我是最真实的一个感觉。 很多创作人在5年发五张专辑或者几张专辑过程当中会发生变化。 其实我是有变化的， 是有 变化的。 对， 从编曲上，从反正 这首歌曲听起来就很暖，它这个色调是暖色调的。我喜欢。你要说什么？ 欢喜吗？ 你是真的很不会表达。 我觉得音乐它不应该被每个人有自己的解读。 对， 不应该被一个创作者过于表达， 所以你也不乐于去过于解读和表达。 我原来做这种那个谈话的节目，就让我表达一个歌，我可能自己都说晕了。我自己越表达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歌。 那你在写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还是也是跟着感觉走的一个状态？ 有时候 有些想法进来的时候， 大家听这个东西是编曲的走向啊。 到这是狂喜了是吧？ 是很明朗的， 很明朗的，是 对。你说有 可能就是有时候你抱着吉他， 嗯， 阳光照进来，那个感觉太简单了，就是开心。 嗯， 你唱当时唱的那些旋律，你弹那个东西，不是说刻意的，有时候它就是自己流露出来的。 你知道我们刚才那个弹唱版本，它还像是一个在路上的一个自言自语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刚才听这个录音室版本，特别是后边部分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明确、很开心、很欢喜的一个状态。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就很明确的知道后面我要这样编了吗？还是编着编着你？ 我说实话，就一切我都是未知的。我有一个动机，可能就是现在这把吉他， 嗯哼， 一直在走。其实这个歌一直都是一个吉他的 一个动机，是 就是因为这个动机， 或者喜欢这个词， 或者说对，欢喜是我突然，我觉得是偶然的事儿。 欢喜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偶然的事。 我有这个， 你说这个词，这个动机是吧？ 这句词跟这个动机， 歌里面的所有的喜欢的这些歌词，都是张希真实喜欢的状态吗？ 我肯定是都是真实喜欢状态，但是最主要的，它还是让我能唱起来， 或者押韵走是吧？ 舒服点啊！ 我喜欢听钟表滴答响，这是真的吧？ 那肯定是真的。 喜欢整理旧时光， 那也我也是这样的人，因为我好多歌都是。 你是一个念旧的人， 也没有时间去念，但是老能翻出来，就是记忆里自己蹦出来好多，我都可能脑子比较好使。 好，这个旧时光，你一般会想到它是一个特定的一个阶段呢，还是不一定？因为旧时光的话，你比如说昨天它也算旧时光，去年也算，童年也算。你的旧时光一般会想到的画面大概是多大？ 我就突然有一天翻到一个我跟我表哥在北海小时候四五岁三四岁的那个照片，就我能马上就回到了。那一天在那个船上还拿桨摇的那种船啊，我马上就能回去，不知道为什么那记忆有时候就能，就是当天的那个阳光，穿那个衣服可能都有记忆的。 那你真的记忆力很好， 要不说呢？ 哎，四五岁的张希是跟现在一样的，还是会更加活泼啊什么的？ 活泼应该不会，但是我小时候特别胖，特别胖是因为有那个哮喘，打小身体不太好，哮喘啊，然后吃那个药会有激素。然后 小时候也是一个腼腆的孩子， 应该是这样的。 小时候喜欢音乐吗？ 小时候肯定是喜欢音乐，但是 不敢表达， 没有对，没有一个入口。 你会敢公开唱歌给大家听吗？ 我小时候肯定不会，我第一次我还是上了初中以后，弹吉他 才开始 敢，反正我第一次面对大家唱歌呢，是在高中的一个高一的叫什么12月30日啊、元旦那个联欢会嘛，那会儿都是有什么才艺，唱了一个 Nirvana 什么 About Our Girl， 就是我记得当时坐那凳子，我都没我了，那唱的我都紧张到不行，手都特麻，反正那是我第一次公开， 而且那还是高中的时候。可想你高中之前是一个多么害羞的一个状态。你那会儿小学啊初中的时候，知道自己唱歌好听吗？你自己会偷偷唱歌给自己听吗？ 我现在唱歌也不一定好听，我觉得所以那会儿怎么可能知道好听不好听？我肯定是喜欢，喜欢唱歌。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就特爱唱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什么之类的那种歌， 是 特别爱唱，就是里边有好多 是很标准的唱法，还是你会用张希式唱法来唱？ 反正就是我自己唱，就是。 我的意思 标准唱法怎么唱？ 就是按照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一个，就正很 反正就原 标准的旋律的原音重现的那种方式， 原音重现， 不是不会去改编或者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唱。 后来会有了，后来就是再大一点就会 哇，那你这样说我还挺想听一听的嘞。你能唱《我和我的祖国》吗？ 我也不能唱，没练那个歌。你要早说，我能练练。 那你现在能回想起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首歌吗？你还记得起来的，还能会弹唱的？ 你看这个，我现在赶紧想，我会弹那个。 没关系，我们今天在过程当中慢慢想，中间如果休息的时候，你要能想到，也还可以再补回来。第一首歌曲，我们跟大家聊到欢喜和唱到欢喜之后，也聊到了这个歌曲当中写到歌词的旧时光的这些部分。欢喜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的话，你会唱什么歌？ 我看一看啊。 哎，怎么样？专辑名、歌名都不记得了吗？ 那我们正好就起舞吧。 起舞吧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当中的第一句歌词一出来的时候，我这首歌就很想跟他聊。我们接下来先听张希现场弹唱。 好嘞，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互动。以下现场带来弹唱版本的《起舞吧》，有请张希。 有多少次微笑着陈述伤悲，有多少次含泪看着残阳的美，我们像一片树叶被岁月的狂风裹挟，不知会降落在何处，在黑暗中布满了泪光闪电，它需要一个爆炸才能撑大天空，只是我们生而破碎，用一生来修复，不知会在哪里重生。摇摇晃晃，空空荡荡，摇摇晃晃，暮暮朝朝，或许人生不像我们期盼的那一场宴会，既然来了就起舞吧。那些蚂蚁正建造着他们的王国，我们寻找一片绿洲来安放爱情，那有一瓶没开的酒用来甜蜜的麻醉，然后写首开心的歌。摇摇晃晃，空空荡荡，摇摇晃晃，暮暮朝朝，或许人生不像我们期盼的那一场宴会，既然来了就起舞吧。摇摇晃晃，空空荡荡，摇摇晃晃，暮暮朝朝，或许人生不像我们期盼的那一场宴会，既然来了就起舞吧。摇摇晃晃，空空荡荡，摇摇晃晃，暮暮朝朝，或许人生不像我们期盼的那一场宴会，既然来了就起舞吧，既然来了就起舞吧。 依然是现场弹唱版本的《起舞吧》，所以这首歌曲你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向和感觉吗？还是今天我们演唱的时候根据了今天的一个心理状态所呈现出来的感觉？ 什么意思？就是 你刚才唱 的感觉？ 对啊，因为我觉得每天的我们的情绪会有变化，你在唱歌曲的话它也会有不同的表达的状态和感觉。 我此刻的那个表达肯定是我现在的状态。 它跟你一开始写这首歌曲的方向是一致的吗？ 现在这个吉他的版本可能与唱片版本在这个专辑里， 我说一开始你在写这首歌 曲的时候最接近的了， 是最接近的， 对对对， 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明快的，相对而言是晴朗的， 晴朗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录音室版本。哈温柔说感觉张希说话跟唱歌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你有感觉吗？ 我没有感觉。哪种状态？ 有多少次微笑着陈述？ 不，你觉得呢？ 我在猜想他会不会是想要表达说，你在表达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点，而唱歌的时候表达是很明确的。 每个人有自己解读吧，我觉得就跟音乐一样。 所以我说我在猜想吧。 好了， 才能撑大天空，只是我们生而破碎，用一生来修。 起舞吧，这首歌曲第一句歌词是有多少次微笑着陈述伤悲。我在听这张专辑第一首听到这首歌曲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哎，张希总是会把这些生命当中的点拿捏得很到位，不会过于沉重，又不会不到就是不够的那个点上。然后我们总会希望人生它最好是顺遂的，最好是如愿的，但我们也发现人生好像总是没办法按照我们想象当中的走向去走的。 没错， 所以我们总会情绪上啊起起伏伏，然后有的时候很难受，有的时候会怎样。然后在听到这首歌曲的副歌的时候，你会把它当作像跳舞一样，既然来了就起舞吧。它有一种很强的一个包裹的一个温暖感。 那你解读的不错，我主要是在副歌的时候真的是感觉自己在跳着。 但你知道既然来了就起舞吧，这不是一句很简单能做到的一个话。我的感觉是一定是经历过 无奈 不自在然后不起舞的那个之后，然后你慢慢调整到了一个可以更加自然的对待各种状态的时候，你才有一天可以感受它像是起舞的一个状态。 不错解读的，我觉得。所以 所以你是有经历过那些不自在吗？ 我没有不自在，我觉得，但我觉得人生肯定有很多很多事与愿违的东西。 是。 所以怎么看待这个， 这是在我觉得在我们不同人生状态的时候你看的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好多事情你换一个角度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但这就是最难的呀。 那 我们想说打一个响指它就瞬间换一个思路，但好难啊，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需要训练的吧，还是需要训练的，心，自己那颗心。 你现在训练到怎么样？可以面对它像起舞吧这样一首歌曲的吗？还是你希望可以？ 我希望更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好。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0:30，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请来的依然是在表达上很腼腆，但是唱起歌来却是很有味道的张希，来跟大家畅聊他刚刚带来的个人第五张专辑《欢喜》。 有多少次？ 上一段我们一开始就唱到了同名歌曲《欢喜》。 嗯， 你是写完这首歌曲就定了这张专辑叫《欢喜》，还是到最后的时候才定出来的？ 到最后才定。最后我就觉得这个《欢喜》好听。 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得然后想要才会把这样的一个寄托放到专辑名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阶段好像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表达，所以想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记录。你叫欢喜是更多的是接近于你现在的一个状态，还是接近于你想要的状态？ 是被动选择吧。我觉得他已如果说看这些歌名，然后我觉得欢喜肯定是脱颖而出的。而且也是我此刻的状态。 那真好。 是 在聊天室当中，我们前面唱到这个起舞吧，也就是现在听到的录音室版本啊，然后也聊到说这个如果把人生当中的各种境遇它发生，你就把它当作跳舞去看待的话，那好像是需要勇气的。于是杜尚说不完美不如意都要洒脱，但是小猪毛毛说那得多大的度量啊，又说内心强大到生出智慧。还有人说苦孩子一定会要去寻找快乐，小猪毛毛说我就是这个苦孩子。然后再看抖音的3708说感觉张希的笑容好可爱好温暖啊。你是一个温暖的人吗？你觉得？ 我听好多人都说我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 你自己感觉呢？ 性格上还是有一点腼腆，这是肯定的。就这么多年了，我试图改过，但是发现没有办法。 哎，你跟关系很好的朋友的时候应该会更加自在吧？还是也是比较腼腆的表达方式？ 除非是真是 就是特别特别好 特别好，然后可能就是喝点的时候，那个我可能是区间性的。 你除了音乐以外啊，你是能够给到身边的朋友温暖的人吗？ 我尽量会温柔一点。 你可以给到自己温暖吗？ 我能给自己温暖的。 哦，那很好。然后看微博直播的2015得幸福问，请问张希是近视的吗？ 没有，这个是一个我也想改变那 造型是吗？ 就是对，这么多年我头型了然后都没有什么变化。然后 妈呀，你真的明朗，你现在会在意造型这个事情了？ 我其实一直也挺在意的，只是说看不出来。我而且这今天戴这个眼镜正好也是我头发帘有点长，然后就感觉他能还能帮我挡一挡 啊。所以他是没度数的是吧？ 没有度数的。对， 哇哦。你看我们从一开始的会夸赞对方，然后会开始在意自己的变化，然后包括这张专辑当中你会听到张希越来越明朗，你变化的还挺多的。其实 那我只能听反馈的意见，我自己很难去想我变没变啊。 还是说这些变化其实一直都是你内心所在意的， 它对 你自己慢慢可以呈现出来了， 那只是说结果了。但我没有说特意的去我要改变啊什么，因为我原来经历过比如说腼腆，或者说就是试图去多说呀或者多表达，但是那真的不是我也会走样，就是我觉得就自然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你最夸张的走样是什么样的走样？是你自己觉得很尴尬不喜欢，还是 就试图比如说试图找话题啊，或者 硬逼着自己去 硬逼着 所谓的社交，所谓的去找到一个开朗的方式呈现自己？ 对，没错。 然后你真的能做到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硬逼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得到。 做不到，就是 发现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 又做不到，以及自己也不开心， 对，有点嫌自己讨厌那种。 嗯，哎，那段时期是你的混沌时期吗？ 也没有混沌，就是试图想改变一下嘛。但是我觉得 时间长吗？ 不长。嗯，包括我站台上弹琴，前两年巡演的时候，也是自己觉得，不太会说话了，不太敢。后来就背了一些，就找一个契机，觉得这儿该说点话什么。都发现最后有那些视频，我自己都觉得啊，有点故意了，也没有多少效果。 嗯， 还不如就最真实的那一面跟这个世界表达就好。 你现在是很舒服的。 嗯， 我也很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谢谢。 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起舞吧，之后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你会想分享哪一首？ 嗯，终结幻想曲。 小胖 S 妈说，原来人如其歌，依然可爱真实。你说哪首？ 终结幻想曲。 终结幻想曲。继续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互动。冷暖自知的卓玛说，音乐就是你最好的表达方式，所有的情绪都在歌里了。以下我们继续进入到张希他的音乐世界。 这不是歌，这是飘弦。 你看你还会开玩笑的嘞。但有趣的是，终结幻想曲这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是第三首，然后我们今天唱的时候它也是唯一一首目前啊跟这个专辑顺序是相一致的，也是第三首我们演唱的歌曲。 那很有可能以后就顺下来了。 就是这样的缘分。 嗯， 好。 好像着了魔一样，爱上一场荒唐，从未想过这疯狂让人变了模样，微笑心它的光芒刺穿你的心脏，微笑心夜晚太漫长会终结这场幻想，爱上他海洋唱一首幻想曲，幼稚一世年轻只一次，嘿嘿嘿，海洋又在胡思乱想，红酒杯到塔基拉，从那里进来的风吹着了凉，的变幻看着花开花谢，无法逃脱的时刻我们都曾经过，微笑心它的光芒刺穿你的心脏，嘿，小心夜晚太漫长会终结这场幻想，爱上他海洋唱一首幻想曲，幼稚一世年轻只一次，嘿嘿嘿，海洋又在胡思乱想，红酒杯到塔基拉，从那里进来的风吹着了凉，微笑 的光芒刺穿你的心脏，还小心夜晚太漫长，会终结这场幻想。爱上他，哎呀，唱一首幻想曲，幼稚一世，年轻只一次，嘿嘿嘿，哎呀，又在胡思乱想，红酒杯倒塌开了，从那里进来的风吹着了凉。 这才是录音室版本，录音室版本已经比我们刚才弹唱版本还要有节奏感，还要欢喜。 还要欢喜吗？ 对， 这个歌最早是就是这个拿吉他木吉他唱的一个版本感觉吧，最后这个歌呢变成这样的是我试图看看能给他不要吉他能变成什么样，现在就有现在这个感觉。 不要吉他能变成什么样，这事儿对于你而言是一个挑战吗？ 现在看起来不叫挑战了。 在当下做决定的那一刻呢， 当时就想就是好玩，其实就是我觉得音乐就是玩嘛，玩的越多就是机会可能性就越多。 爱上他，哎呀，唱一首幻想曲，幼稚一时，年轻只一次，嘿嘿嘿，嘿呀，又在胡思乱想，红酒杯倒塌开了，从哪里进来。 目前唱到的这几首歌曲当中，大家对于这首歌曲的反馈非常的热烈。哎，在看抖音的朋友说这歌好听，要喝一杯， 喝一杯。 然后在我们聊天室的哈文柔说一边喝酒一边看直播，然后他的感慨是想去 live house 的。 爱上无息的变幻，看着花开花。 歌里面有句歌词，红酒杯倒 tequila， 这是你真的会做的事吗？ 我可能倒的更怪的都会倒，对，这个事情 tequila 大家就是小 shot 那种短短的。 其实啊，这句歌词也就是一个感觉。我刚才唱的时候呢，我突然找到为什么前几40分钟有一点点怪怪的啊，有点紧张，或者是就是我可能很少在这种灯光下。 原来如此，那我们可以把灯给关掉，如果你乐意的话。 没关系，我已经适应好多了。对，我就在歌里突然就觉得，我说这些歌怎么刚才怎么那么别扭的唱的，跟我唱了100多遍了，自己怎么感觉 理解、哦、非常理解。 那我要不就自然光，对， 你不太喜欢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白光。 我的工作室几乎都是暖色调的，所以我找到的那个密码， 我们一会儿可以调调看，这段很好听。刚才那一段的表达是怎么样的采样的？ 什么叫采样？ 就是你怎么样的想到那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的？ 跟着那个键盘的音色吗？ 对， 那就是 也是随意调出来的吗？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感觉，就来了那个，我觉得那儿就得有，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通常大家会找音色的时候要找很久，会 我不是那种。纠结在这种事情，就刚才咱们聊什么来着，说我还会不会纠结一些， 一开始我们就聊纠结犹豫啊，这样 最早我会啊，我音色一定要什么什么标准， 哎， 从哪里出来的声儿， 而且音乐人最爱就为难自己，明明差别不大。 我觉得我肯定是有差别的，但是在我看来， 我就对于大家啊， 对，在我看来我还是需要他合适了就好，不管他是昂贵不昂贵。 这个转变是这两年突然的转变吗？ 对，就是要 没，我觉得而且还会有个性吧，就大家都用同样的一套东西， 它很好，哎， 就会大家长得都差不多。 也就是说你在创作上面， 我希望能哪怕它单个拿出来不是那么好，但是它揉在里边所有乐器你听起来开心就好。 你可以放得过你自己了， 放过，当然放过自己， 因为以前的那个纠结和在意其实就是放不过自己啊。 而且我觉得更好了， 是的，嗯。让人变了模样啊，有朋友问了，请问这首是写给谁的歌呢？肯定有故事，他用的是肯定有故事。哎，在等当事人回答问题呢 啊。 有故事吗？这首歌，这首歌是写给谁的？他在问这个问题。 嗯，没有 明确的人吗？ 没有明确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故事肯定是有，但是有，不是我自己的故事，可能是电影里的，可能是生活中其他。因为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大爆炸都是随便会滑，都会滑到故事。我可能会偷取他们的故事来写到我自己的创作里， 但有的时候就会因为东西太多了反而找不到一个抓手。哎，你有过这样的阶段吗？ 我当然有过，就是我发现每一天时间就这么多， 哎， 你起床以后你干的事情就是这么多， 然后我们接收到的讯息又是那么的多， 那个讯息很容易就让你不停的滑， 对， 那条都其实都没记住。 哎， 嗯，所以我是有克制每天花多长时间看一些相关内容的。嗯， 很多人都说好我就克制十分钟然后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是有这种情况，但是我开始如果说比如说我要十分钟每天就花十分钟，我要看了二十分钟，我肯定会埋怨一下自己。嗯，那样的。 所以你相对是一个可以克制自己的人。 嗯，我觉得我是相对能 相对 别人听起来的， 嗯， 会克制。 好，年轻只一次，嗨嗨嗨，嗨呀。然后大家有些人在点歌，请问今天可以点张希自己的歌曲吗？ 啊，我一直唱谁的呢？ 可以吗？就点你的歌啊。因为有点到是不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 我以为我刚才唱的是翻唱的， 可以吗？可以吧？ 可以。 好，小鸽子的舍得说想听认真的老去， 满足的。 那我们现在满足人家好不好？ 没问题。 来，然后还想听什么歌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在各个平台上发送上来哈。抖音是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是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以下认真的老去。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有谁会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嗯嗯，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在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嗯，这生命正值成功，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啊，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又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让我再次抱起吉他，为你唱那一首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就当明天不在。没有永远的年轻，也没有唱不完的歌，当所有人都离去，我也将要离去。这生命正值成功，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啊。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又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啊。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无话不说，可是对话以前 现场版的《认真的老去》已经是2017年的事情了， 啊，时间走得太快了， 是吧？ 是。 之前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探讨过这一句了。我今天很想聊一下最后这一句歌词，哎，又一次和你无话不说，开始对话从前。你是会和自己对话的人吗？ 一定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跟自己对话。 你是经常会和自己对话的人吗？ 哦，这音乐配的可以。刚才不都说了吗？如果我那个视频需要10分钟，然后玩了15分钟， 你就会和自己对话了。 我可能会。对，我 你上一次让你印象深刻的和自己对话的话题你还记得吗？ 比如说这两天吧，我可能情绪上跟家人说话的时候会自己有点烦躁，我会真的自己心里说，心里你别这样。 我感觉到你要骂自己。 那是 是啊， 对，你好好想想用不用不开心。 你每次自己和自己对话完是有变化吗？ 我觉得是慢慢会训。我相信 是需要慢慢，是吧？ 我觉得一切都是需要训练的，比如说吉他。或者体力健身。我第一次跑步可能跑10分钟就累了，现在可能就速度也快，也能跑11分钟了。就感觉其实就是情绪是能训练出来，起码对我来说。 从2017年《认真老去》第一张专辑，一晃来到第5张专辑，你再唱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这句歌词会感受又不一样一点吗？ 这个歌对我来说还是一直都每次唱都会非常。 对啊，我觉得每次听我们也是都会觉得，因为我们每一年在变化，你在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你对于它的感悟也会不一样。 因为人每天都在变，其实你是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可能花了几年才会发现自己。我就看自己的那些图片啦，照片什么的，你短期是发现不了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其实每天都在变。包括你刚才问的那个，到今天在唱什么呀？我肯定比2017年，老了，对，老了4年了，一定是有东西在里面的。包括我的声音，每天都会在变。 你是越来越喜欢自己和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表达了吗？ 我不自恋，真的不是自恋的。 这也不是自恋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自己。 很好。 来，我们继续点唱哈。0982这位朋友说想听张希唱《你的呼吸》， 这是我唱片里的一首歌，新唱片里的。好。 每次都要先调一下弦。 但这个调弦过程，特别是刚才在我们讲完那些以后，它好像有种时间的一个流逝到第五章，五年以后。 我有时候也不太敢想怎么都， 对吧？ 是。 好了，不要说这样的话了，年纪大人很爱感慨。 中途总有人下车，空位做个新的旅客，最终都要说再见，或许也再也不见。手背轻轻遮住眼睛，旅途让身心疲惫，小睡会梦见你笑了，有时梦到你的眼泪。生活处处是礼物，藏在心灵最深处，只是有不同的解读。喜怒哀乐，爱恨思念悲伤，总会轮到我们品尝。亲爱的人，你能看得见吗？夕阳在墙上映出我们的模样，还要多久，越过多少城市，才能听见你的呼吸？ 时间的关系，这首歌曲我们先跟大家唱到这里，稍微休息，喝一口水。广告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我亲爱的人，你能看得见吗？夕阳在墙上映出我们的模样，还要多久，越过多少城市，才能听见你的呼吸？ 真是 life 啊， 这才更加真实啊。而且我觉得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肯定也会不是歌词一气呵成的，它也会有这样的哼唱的部分出现。 嗯， 它才是那个当下的表达。 是的，对。 这首歌是有明确故事的吗？ 说实话这首歌确实还有一个主题。我是看了一个关于异地恋的一个纪录片，一个视频吧，还是想写一下思念的一个事情。我发现有一次吃饭，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没有。我有一次吃饭发现，就相对饭桌固定的情侣，大家都在自己玩自己手机，或者几乎都是这样。 你是会觉得有一些 我觉得就是有距离的感情可能更更有温度吧。 喜怒哀乐， 但是这首歌曲的写法感觉你会更加的就是更加的自然的对待上车下车这件事情， 就是总会有， 你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吗？是我们都知道总会有，但是我们不希望 就是接受了它， 会有 人离开，也会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有，只是他没有去发现得到，或者说想到这个。 你该不会在小学初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对待上车下车是这样的态度吧？ 这只是一个比喻吧，反正对，这肯定是一个我写到这些词肯定已经是我发现过的事情。但是其实我小时候会对那种离别真的走心，不愿意离别。 当然啦， 送车啦，送站那种事儿我真的是干不了，就会崩溃好几天，难过好几天。 然后到今天，张欣你在表达这样的话，你会感觉是一个很 easy come easy go 的一个状态。 就是其实还是有点小忧伤的东西在里边，但是用一个温暖的，用一个笑容来面对它，也只能这样。 它跟起舞吧那个主题很像，当它出现的时候还能怎样呢？ 其实你不说我自己是不会总结这些事情的。 但它确实是你在想的和你在感受的。 那肯定是，我要是肯定是真诚，是真诚的来写这些记录吧。我觉得都不是说为了写歌去当一个工作什么的，我觉得它只是说记录我一些欢喜的瞬间。 你能听得到吗？耳机正放着舍不得分享的歌曲，此刻空气真是如此甜蜜，最终会随风而去。我亲爱的人，你能看得见吗？夕阳在墙上映出我们的模样，还要多久，越过多少城市，才能听见你的呼吸？ 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发现，是不知不觉的听完一首歌曲，你会嘴角上扬的叹一口气。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叹气是什么意思？ 就是，就是舒了松，也算松了一口气，也算舒了一口气的那种。好像是说到了自己想的，然后跟你产生了共鸣之后的那种。你知道自己放下来了一口气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如果我的歌能，我的作品能让听到的人感到开心，我已经很开心了。 或者是能够产生共鸣，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是的，是的。最开心的时候，可能就是能 与之共鸣。 如果大家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也会有相类似的感觉，包括我们今天弹唱的时候，哪怕有片段让你觉得好像产生了一个连接点，希望大家可以多听啊，然后多去支持。张希带来的个人第五张专辑就叫做《欢喜》，以及呢在这个越来越没有人买唱片的时代，他还是会推出这个实体唱片哈。 对，现在这张唱片正在预售， 已经可以去买了， 已经可以去买了，可以在我微博里找到一些链接， 微博搜索张希就可以了。好，我们不是那个带货平台，所以我们不会上链接。你为什么还要印这个实体专辑啊？ 实体肯定是音乐人的一个实心的东西，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音乐，你留下的来的作品，它跟在平台上的一些数据，做音乐，我比如说现在乐器都是可以是软件， 对， 可以很昂贵很好听的软件， 对， 我也这些年嘛一直折腾鼓头来鼓头去，我觉得还是弹吉他或者弹钢琴，就是它那个共振才有实体的东西，才能有真正的一个达到了欢喜，抵达欢喜，那个东西出来就是软体的东西出来以后，它可以好，但是它跟你没有共鸣， 对， 就跟这些歌现场唱和在听 CD 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出一张 CD 对一个音乐人一个意思， 它就是生命， 它就是生命，它是一个。 但我很好奇一点哈，那你会有玻璃心吗？就这张专辑出了以后，它会卖多少张？如果卖到自己心里那个数的话，觉得可以松一口气；要是没卖到的话，又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这样的。 哦，这叫玻璃心吗？反正我不会撒谎，我肯定不是怪人，就是对这种事情 一定是很在意的， 一定是在意，但是我知道在意它没用。 但是还是克制不住的会在意。 比如说现在大家听歌会看你的热度啊，看评论什么的，我也是不看评论的，几乎就是如果刚发的时候你会播到它，看你就看了。 那你会在意那个评论的数字吗？ 它要好肯定是我是开心的， 是， 但是我觉得不能被它牵着跑，那个东西是我不能创作出来多少多少， 但这点就是现在人我觉得很难平衡的一点啊，因为太多的数字摆在面前，你说不在意又好像很难做到。 对，可能市场也需要这些东西来体现我，但是那些我在意它以后，我只能是让我时间浪费的更多一点。 你现在可以跟这个在意自处了吗？相对吧， 相对就是不在意它了。 那也是值得开心的事儿呢， 值得开心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在你的呼吸之后这张欢喜专辑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那就沙尘吧。 沙尘。 嗯， 提醒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跟我们互动。以下这首我们继续有请张希。 不停转动的秒针，不停飞舞的沙尘，不停忙碌的生存，不想再多写刺激梦，不想再多喝一杯梦，不想就放纵一次梦，我用一个巴掌就把自己打醒了，不想在虚幻的梦里飘着了，眼看着沙尘要把灵魂淹没了，有些烦恼都是自找的，拜托别想那么多，过简单生活，相信明天醒来天气会好，相信总会遇见自己的宝，相信总会度过那些糟糕，相信曾不相信的你我。 理想的不够纯粹，又现实的不彻底，所以我们总沮丧。这天空从来没见过像失了魔法的颜色，只能在沙尘里叹息。快点插上那把满是灰的电吉他，一个和弦世界就干净了。我只想听你说我们不会再分离，有些还是像个孩子一模样，想去到最新去到最远的地方，不简单生活。相信明天醒来天气会好，相信总会遇见自己的吧，相信总会度过那些糟糕，相信曾不相信的你我，相信明天醒来天气会好，相信总会遇见自己的吧，等风吹散迷眼的沙尘，喝一杯岁月酿的酒。 现场弹唱版本的沙尘，我讲真，我很喜欢你刚才断的那个部分，那两个部分 合理是吗？ 我觉得它很有生命力， 很有生命力啊！确实，这个歌弹起来有点，有点难，但是弹的还挺好的。 对，那两个段的就很像在沙尘当中你会迷失一下的那样的一个， 迷了一下眼， 哎，然后又继续的往前走下去。 不想再多写字， 谢谢你帮我。 我没有刻意的原唱，我是真的喜欢，希望大家跟我是一样的喜欢啊。 我用一个巴掌就把自己打醒， 这也是欢喜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非常非常节奏感强烈的歌曲。 有些烦恼都是自找的，拜托别想那么多，过简单生活。相信明天醒， 我好喜欢这首歌曲的编曲啊，它就很拽的感觉。相信总 会遇，拽还行， 就会觉得自信的往前走下去的那样的一个骄傲感。 哎，骄傲感是我想表达的。不相信的 你我。然后很妙的一点是，一般大家提到沙尘这个词，不会想到是用一个骄傲感的一个方向去走，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摇摆啊，迷失啊什么的。 我们越渺小就应该越骄傲。 理想的不够纯粹。 我会想到前段时间上的，哎，现在应该还在上的电影《沙丘》，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没有看 的。其中有一幕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沙尘当中，然后被卷到这个沙尘暴当中呢，然后这开飞机的当事人呢就紧握方向盘啊，然后你会发现你越是在紧握的时候你越找不到那个方向，然后你越是在一个对抗力，这个时候他就冥冥之中听到了一个声音跟他说放开吧，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于是他就把手放开了，于是这个飞机就随波逐流的很顺畅的往前走，他在沙尘，在这个沙尘当中反而变得是一个自在的起舞的一个感觉。这首歌曲也是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它突然是一个明朗的一个状态， 明朗。 哎，怎么样？就这还本来就一直我在说我的感受。 对，这我想怎么接呢？我怕接也接不好，就别接了。 你不用啊， 你说 你的感受啊。 你刚才说那个骄傲感，肯定是我在编曲上的一个叫什么，是有一个想往那儿去，但是我不会说哪个动静能骄傲我用哪个动静。 明白。 就是它最后能呈现出，起码你能有这种共鸣，我是非常开心的。 你在做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吧？你听着多开心， 我做每一个歌都好开心的。 开心值是一样的吗？ 值是一样的，不管他有没有让别人开心，但是我都发过的所有的歌一定都是同样的一个值。录他的时候，因为我几乎我的歌都是在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完成的。 自己完成歌曲的这个事情 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很坚定地表达自己想表达的。 嗯， 但是难点也在于，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坚定和那么明确。 嗯，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音乐人需要制作人帮着来把关，帮着来带着自己找一个 是 更好的一个出口。 是， 但你一直是自己在做。 嗯，我是我自己的制作人嘛。 对， 嗯， 你不会摇摆和不确定。 我觉得做自己。 因为有的时候 ABC 都挺好，对吧， 所以说每个歌都可能都会有吉他的版本，我自己都能编出这个歌可能原来也不长这样的样子， 然后你会把这些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呈现出来。 不会说故意呈现吧，就是但是它我是可以让它有更多可能性的， 所以它不是浪费掉的。 它不是浪费掉的。就最后发出来哪个版本还是看当时的感觉， 就是最后的那个当时 的，对对对，近期的感觉，或者说跟其他歌要不要搭，会不会很搭。 然后做完决定就做完决定了，你也不会再去后悔啊推翻啊， 因为每个歌都会有后悔，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有觉得遗憾的地方， 对， 但是这就没完没了了。有些事的不彻底，所以我们就是这句话， 这首歌曲当中还有一个词非常喜欢的，就是很简单，我们常听到就是很难做到的，简单生活。你做到过简单生活的状态吗？ 只能说心里的是简单的，他的生活就是简单的，这也没有标准。不是说极简那种。 我的理解是，这个简单生活的这个阶段是你就觉得，哎，自己好放松啊，就好轻松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焦虑也应该是生活也应该会有一些焦虑的。我觉得 焦虑现在好像是常态化， 常态要接受它，它一直得焦虑。不是说我认为的简单生活，不是说像童话般 就傻白甜的那种， 对对， 不是， 而且不可能有那种每个。就是每天都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运，也有自己的不幸。我觉得，简单生活就是面对目前拥有的一切， 然后面对这些快乐、悲伤， 珍惜它。对，悲伤是必须的。 对，然后也像你说的，第二天该怎么样继续还继续。 相信明天醒来天气会好吧？ 你看我们这段对话多么的傻白甜， 傻白甜，对， 那就很美好啊。小猪毛毛说歌词很有道理，然后杜尚说放下了就能拾起美好，说听了张希的歌曲很励志。那接下来我们听完了这样的很欢快的沙丘之后，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欢快还是换一种方式呢？ 又没什么欢快的歌了后面，那就不同物种 来调音的过程当中，在 这个歌可能是吉他版本与专辑版本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专辑是一个比较乐队化的。 但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用吉他去写的？ 不是，就是 也不是， 是编曲，按编曲，是那个这首歌是先有编曲的，然后才有旋律，往里在音乐里找一个感觉，随便唱的旋律。对，然后这个版呢是就是重新来抠下来，重新演绎，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往简单了看。这次是 会难吗？从繁到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难，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探索，好玩。 好，以下我们来听一下就完全不一样感觉的不同物种。 醒了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小猪妈妈说：“时间又过去的好快，可不是嘛？转眼已经来到11:30，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剩下最后26分多钟的时间。再度邀请张希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刚刚带来的全新专辑《欢喜》。哎，我们是广播，要跟大家打招呼的。 大家好，我是张希。 好，我是泽华。刚才在上一段最后，我们唱这首歌曲呢，也是跟录音室版本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物种。” 所有纷扰消失了吧，还继续吗，还能陪你啊，恐怖电影可麻木了。 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去各个平台去支持这个录音室版本哈。他温柔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也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感动啊。他说别让世俗代替浪漫，然后后面说你仔细琢磨别让世俗代替浪漫，然后包括反复唱到的把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这首歌曲 你说你在写的时候他是断断续续的， 是 他不是一气呵成的很明确的表达， 他对对对，他是先有音乐部分的， 然后那歌词的内容部分你是一点一点上去的吗？ 不同物种是先有这个概念的。 不同物种我觉得很容易会想到不同性别，就男生跟女生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彼此是不同物种， 就有些时候就算是同性的，或者说突然有一天他变了，只是说你没发现到他内核是什么，所以 听起来有故事。哎，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嘛。 但每个人的生命过程当中都经历过这样的，突然间他变了呀。 对啊，就是只能说我们是不同的一种物种，所以不需要明白他为什么变。 可是年少的时候就是很想知道为什么，然后以及去追究，发现为什么会有不同物种的 要一个理由，要一个答案嘛。 对， 小时候发现无解，有些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你在这首歌曲的表达当中似乎不再求解了， 是 很坦然的面对，就是会有不同物种的出现， 没错。 然后听这样的编曲还会觉得好像有这样不同物种的出现，换一种角度的话也还挺有趣的。 怎么讲， 就是按这样的编曲理解的话，他会觉得好像是生命当中的不同面。 是，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气，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物种出现，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和不同的生命它是可爱的， 它还是有趣的。 对，然后才会发出那样的感慨，依然对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温柔以待，没错。 你是一直以来对世界都是温柔以待的，还是也变化过？ 那肯定是越来越希望用温柔的方式，因为小时候也会就是都是 强硬一点， 喜欢朋克啦什么的。 对， 金属摇滚过，但是那会儿的愤怒呢，所谓的愤怒可能也是为了迎合摇滚乐气质还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愤怒， 对吧？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 所以我自己做了第一张唱片以后，我发现有些东西你可以喜欢，或者编曲你可以会它，或者我自己适合什么，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通过我自己的歌我才能真正了解，通过它我可能这几年一点真的是有的想表达的东西了。 然后你面对它以后，你在创作当中你呈现出来的它其实又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方式了。 对，它但是内核我觉得还是不会变，就内核还是就像用简单的旋律。我所谓的简单不是说草率的那种简单，就是它可能是简约不简单那种。 多些冲动，别让世俗代替浪漫，还需要再多些感动，把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最后这句歌词我也很喜欢，还需要再多些感动，把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如果你要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感动面少的话，让自己去找一下那个感动面，然后你可以找到那个柔软。 嗯，我是会，就刚才那个你的呼吸里面，也说过有这个词，就是生活处处是礼物。 哎， 就藏在内心的深处，就是看到的东西，我有时候被打动，我可能就是一个夕阳照在墙上的影子，我会被打动的。 因为现在就我们前面也提到，就大家焦虑好像成为常态了以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焦虑久以后自己会变硬，然后 皮质了， 那个硬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变得不再敏感，于是也不太容易被感动，然后你也觉得很怪，你也觉得不舒服，但你又不太能够去调整过来。但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能够意识到自己不太舒服的话，想办法让自己慢慢的去找到，你像你刚才说到的某些生活当中的很不起眼的点，也许它就会让你产生新的感动，然后让你变得再活起来。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比如说清晨， 对， 清 晨的那个微蓝的颜色。 你是早起的人吗？ 我可能那个清晨都是还没睡呢。 所以呢感受点也不一样。 感受点也不一样， 就当你没睡再看清晨和你醒来看清晨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对啊，对，就是一个可能是夜晚的礼物。 对，所以你看到的清晨通常是一个夜晚的礼物。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吧，总会早起的一天两次，不是一次两次，某些时候，比如说我去修车，我就得早点起床， 没办法， 对吧？就是那个清晨，我可能平时不会这么早，平时都会稍微晚一点点。 虽然起来是很生气，但是会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既然起来的时候呢，你看我有时候巡演，去前几年早上起来那个蒙蒙亮的时候，就是礼物对我来说。 说到巡演，我还挺好奇，如果这个巡演正式的排起来的话，不同物种这首歌曲在现场演的话，应该会很有感染力，整个乐队一块上来呈现的话， 希望如此吧， 很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刚才所说到的清晨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来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听以下张希带来的清晨。 总是在每个悄然醒来的清晨，眼睁睁看着阴晴阳走的所有，你相信了吗？昨晚并非是真相，多想做一个皱褶，一切都重新来过。晨，还没有人醒来，我悄悄地表白，在属于自由的清晨和这蔚蓝。在黑暗中闪过一束光芒，很耀眼却无法将它变长，浓妆与谎言相互欣赏，也让人遍体鳞伤。光阴稀薄，岁月潦巧，消失的滋味它不好尝，时间留下的锈迹证明存在的意义。这里为你画一幅自画像，无酒量的坦白着，允许天生的薄弱，总是会留下惋惜，犹如指尖的沙尘，看得到却抓不着，目睹所有事与愿违。 晨还没有人醒来，我悄悄地离开，在属于自由的清晨和着留白。我的月亮随心情挪了地方，消失的滋味它不好尝，怕在脸上的泪水总会渐渐消失的。中闪过一束光芒，很耀眼却无法将它变长，浓妆与谎言相互欣赏，也让人遍体鳞伤。可是光阴很稀薄，岁月潦巧，消失的滋味它不好尝，时间留下的锈迹证明存在的意义。谎言相互欣赏，也让人遍体鳞伤。我的月亮随心情暖了地方，消失的滋味它不好尝，怕在脸上的泪水总会渐渐消失的。总是在每个悄然醒来的清晨，眼睁睁看着阴差阳错的所有，你相信了吗？ 现在听到的是录音室版啊，刚才我们现场吉他弹唱的是现场弹唱版。 弹唱版，对， 弹唱版听完以后我就只想说三个字，真好啊。清晨这首歌曲是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 嗯，对。 你为什么把它放到了最后一首？它其实也可以作为第一首。 欢喜后吗？嗯，欢喜以后又是新的一天。 在黑暗中闪过一束光芒，很耀眼却无法将它变长，浓妆与谎言相互欣赏。 我今天中午去给一个朋友过生日，然后在过生之前，我早上突然间看着镜子说，妈呀，一下自己都长得这么大了。我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突然间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妈呀，生命一下子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是这个，而且会越来越快。随着你年龄的增大，然后感觉时间都加速了。 每个人好像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出现卡顿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哎，不自在了，不舒服了，好像哪里出现了状况了。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的时间留下的锈迹证明存在的意义，这个特别是锈迹这个词让我还挺意外和挺喜欢的。 时间留下的锈迹，就比如说前两天家那个水管漏水了，因为它长期没有清理，它会结了好多好多东西。完，突然有一天，那个它结到一定程度，加上天一干，它就自己就掉了。我觉得那个就是锈迹，你才发现用它好久了。就那个管子，我觉得人生都是这样。 对， 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在变，它一直在变，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锈迹才是它的证明。 对，就我很喜欢这词的表达的拿捏点在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在我们面对一些状况发生的那个当下，我们会很抗拒。我们会觉得说，如果生命当中要是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把这段拿掉。可是在人生的长河当中，真的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重来的话，你也许并不一定想把那一段经历拿掉了。 那都是财富嘛，就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甭管是开心的或者说意外啊， 对， 它既然来了， 他也拿不掉，这是最主要的。 所以 除非 他就是 做手术那种， 对，他就是锈迹啊，他就是那样出现了一下。对，你说他会好吗？他就算好了，他锈迹还是在的， 锈迹是在的。 但是他在了，他不美丽吗？他还是美丽的， 一定是美丽的。就 对， 嗯，锈迹。锈迹就是美丽的，我觉得。 所以我很喜欢这句歌词，时间留下的锈迹证明存在的意义。 浓妆与谎言相互欣赏，也让人遍体鳞伤。我的月亮随心情挪了地方，消失的滋味它不好尝，怕在脸上的泪水总会渐渐消失的。 最后还有一个彩页是真下着雨的那天，加了个雨声进来。 你是平时有刻意的去流露生命当中的一些声音的习惯，还是 这个习惯就是我。比如说早些年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 啊， 你想录一个歌或者录什么，就先得开电脑，就等半天，然后把吉他调弦完了，那电脑就再没起来，咯噔咯噔响，发现不想记录了。到今天太方便了， 对， 随时拿手机就会录下来。我是有这种习惯的，包括这些动机都是一点一点的积累吧。我就备忘录，语音备忘录里面，我觉得好多大部分的音乐人都是这么干的。 但有的时候因为太方便了，也就太容易记录了， 因为找不到了。 哎， 然后一发现这450条我从哪儿听呢？ 对， 听哪个都啊，再翻翻，然后发现一微信进来开始编就忘记了。 对，就是反而困扰，然后那个选择障碍也变得越来越多了，遗忘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现在那个资讯是发达了，但是我反正对我来说，我还是需要克制一点， 心容易更乱了。但是好在你今天我们这两个小时下来感受到了现在的张希，你是至少这个阶段的你是相对来说是可以坚定的。清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到和唱到的这首歌曲呢啊，也很适合夜里的这个点去聊。哎，人间四大梦，夜里是最容易 emo 的时候，最适合发出这样感慨的时候。你这个是喝醉了以后的感慨吗？ 也很有可能， 是吧？ 对，很有可能。 好像只有进入到那个境界才会有。 喝完就是醉的，有时候才会出奇迹，好多那个点，就是我写词会也是会记录嘛，有时候会记一些。 所以你喝多的时候会进入到那个状态，你会立马记下来，或者是哼出来，放到备忘录里。 对对对，有好多想法，就是歌词上的东西，我发现我在平时不会去想。 接下来我们就带来这首《人间四大梦》。 看得到却抓不着，目睹所有事与愿违。 先调下弦。 好，哎，这段调弦又会有那种像梦一样前面那个影子的一个感觉。 理想的光芒不一定能彻底照进现实，我们是爱要撒谎，不停地遗忘所有过去，怎么没有条法令抵制孤独的法令， 好让人间的游戏始终保持善意，最好还有条法令消灭冷漠的法令，这样我们的距离才能彻底看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间四大梦，梦了一场又一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风吹过来，梦里所有的画面都纷飞离散。是孤独的法令，好让人间的游戏始终保持善意，最好还有条法令消灭冷漠的法令，这样我们的距离才能彻底看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间四大梦，梦了一场又一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风吹过来，梦里所有的画面都纷飞离散。见似大梦，梦了一场又一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风吹过来，梦里所有的画面都纷飞离散，纷飞离散，纷飞离散。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带来的张希的全新创作专辑《欢喜》当中的歌曲《人间四大梦》。这首歌曲在专辑当中并不是最后一首，但我觉得今天以它作为收尾好合适。哎， 大家该做梦了。 哎， 嗯， 在唱的时候春风拂桃林说都是蚊子腿，今天工作特别不好，但在心理和运气度上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这就很人间四大梦啊， 人间四大梦， 这是人间可爱的面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好糟糕的时候，它就会发生一些惊喜的东西出现。 嗯，如果我的音乐能成为别人生活中的惊喜，真的好开心。 我没有当因为他来节目才刻意的去推这个专辑啊，我只觉得当你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想要松一口气的时候，不一定只有大家可能通常会选择的喘气啊，抽一口啊，喝一口啊，这样的方式，你可以通过一首歌曲的更健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达到一个连接。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听完一首歌曲你就会松了一口气。如果你要是需要的话，我觉得欢喜这张专辑是可以带给你这样的一个包裹感。 谢谢 你，你又消失了。 嗯，那我就不太会接了。 我、哦、好喜欢这个啦啦啦啦。 大梦，梦了一场又一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 风吹过来，梦里所有的画面都纷飞离散。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大家都放过自己，有的时候想不明白的或者是那个死结啊， 放过自己，对， 试试看能不能把它当做一场梦 啊，当成一场梦还可以， 嗯，就是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虚拟的，也许会让自己， 也许我们现在就是在梦中， 嗯，对啊。小胖 S 妈说今晚好欢喜啊，感谢张希的音乐温暖真实， 谢谢。 然后温斯这位朋友说，现在听着你在唱人间四大梦，心绪飘扬，恍然隔世，想想我们的曾经，我们的梦想和当下的生活，他最后用的词是感动。好，带货泽华要上来了， 带货 我是真的很珍惜每一次还有音乐人在发实体专辑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当下去售卖实体专辑回本都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所以非常感谢我的团队，嗯，我的经纪人。 这张实体专辑已经预售了，如果你真的支持音乐，如果你真的喜欢张希这一张，如果你真的觉得想要去对音乐做一些什么的话，我觉得去支持一下这张专辑。 对，来我的微博，嗯，会有购买链接， 搜索张希就可以了。 当风吹过来，梦里所有的画面。 一一说心老了就会放过自己，不一定哦，而且心老了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哦。 看的事情角度更多了， 也可以认真的老去， 也可以认真老去。 11:56，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张希， 谢谢大家的时间，然后希望大家做一个好梦， 拜拜， 拜拜。 啊、哦，有人说张希能不能比个心？好，哎，你比个心作为结束吧，好不好？就比直接比心就好。祝各位晚安，好梦哦，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秋天处处挂过香， 雪莲追着高山倔强的绽放，江河追着海洋汇聚成宽。